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越过的张望，我没有什么一眼魔掌，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我没有说谎，我何必说谎，你懂我的，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我哪有说谎，请别以为你有多难忘，消失真的不是我逞强，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演唱的《说谎》。其实在林宥嘉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专辑当中的这首《说谎》是他最后配唱完成的歌曲，因为他对编曲的一再求好而不断的重编，也是因为他一直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对的方式来诠释这个虚构的故事当中的真实心情。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追求比较计较的小细节，只是因为我们在心目当中都有一个追求完美的那个情节在里面。好，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那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生活当中比较难忘的经历啊，或者你感觉比较有趣有意思的事情，还可以给我们讲一些积极向上但是幽默搞笑的段子都可以。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花蝴蝶》。 冬眠，赶快破茧，被无聊困在地球表面，像灵魂触角摔平凡嘴脸，自创品牌靠自己变脸，让你不可以的点，当然就会变得特别，只要比越描越黑，你的眼睛就会发现，你是花花。你是花花世界里闪亮般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比较活出去比较大一点，花蝴蝶的美的眼的深入被三生体验，那些路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准备经验， 你可以身穿繁华一般闪亮的花蝴蝶，你可以比你想象中在爱神再干一点，你可以自己决定每天最后三生体验，我可以让你 一首动感十足的蔡依林演唱的《花蝴蝶》之后，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可爱女人》。把这两位歌手的歌曲放在一起啊，可能是想要搞一点小事情，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周杰伦的《可爱女人》。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暖暖的阳光点播的林忆莲的伤痕。以前听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的时候，她的声音当中透露着就女性独有的那种温柔，现在听伤痕总觉得她的声音当中多了一份无畏和坚定，可能这也就是时间的力量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啊，这个就不是听众了啊，伊丽莎白超级女王点播的一首李健的《日落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伊丽莎白超级女王点的李健的《日落之前》。我是慕言，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们的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还可以和我分享你的心情。另外呢，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薛凯琪演唱的 Bet Me。 我一直飘零到被你牵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

声机。 这一首歌是来自陶喆演唱的《就是爱你》，这是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小北点播的这首歌，他说把陶喆的《就是爱你》送给小鸽子。我想小鸽子一定能够听到的。那在这里呢，牧野也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如果你的家人在家等你，那回家之后推开门的一刹那，希望你给你的家人一个大大的拥抱。如果现在你是自己一个人在路上，那也没有关系，给自己一个大大的微笑，告诉自己还有很多人像你一样一直一起在听着我们的好音乐959，一直在听着同一首歌。好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牧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 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点播的赵薇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有人喜欢下雨，有人喜欢星期天啊，可能赵薇就喜欢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好了，我喜欢的呢就是每天都是星期天的那种假期啊，一直放假的星期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江南》。 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甜，宁愿我就葬在这一点。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让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江南》，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那种江南风景吗？啊，我听完这首歌，我想到的是那种在江南微微的吹着风，那种很浪漫，但是又带着淡淡的甜蜜的那种爱情在里面。

伤口，顺着时间的沙漏模糊了痛的感受，盲目追求得不到的虚构，却忘了身后的温柔，挥霍也有尽头，最怕那浮光掠影，但至少我已经历。 阿四带来浮光掠影，有些人心里面就会这样啊，有一个清空键，一看谁不顺眼了，按钮就会触发，对方曾经付出的所有的好都会通通清零。 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

king himself looked up with a pitiful eye. Come down, Mary Hamilton. Tonight you dine with me. Oh, hold your tongue, my soul. 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只爱陌生人》，我是李默。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 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附和声不响浪震荡又如何，好到人之中，可憎即是可憎，不讲谎话，是自信不敢到世上做人难，反转成祸患，不需多顾忌，莫自欺，解心里困惑莫自疑，莫被人意思，一生闯浪坦率，忠心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我要每天展笑，活泼冷人。 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